是感谢神哈、哦，我去这个短宣已经是这是我的第五年了、哦，那每一次都经历到神奇妙的恩典，他的大能哦，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那我在想到说，第一年给我有很大的那个回忆，就是第一年我们去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知道那个温正祥弟兄他自己有神给他一个感动，就是要去屏东县那边有一个佛光山，他就神给他一个感动，就是要去那个佛光山去做。我不晓得那个牧师，那个熊林跟 Van 他们都听不懂，那没关系啊。OK， 那我对那个地方一点都不熟，我是觉得说那个地方我是从来没有听过。那他有这个感动，那我也想到说那个他讲他的，那我就没有很在意。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他那一年呢，那个时候刚好他爸爸也过世，他就必须要请假回台湾一趟。他在那个一个礼拜的请假期间，他就去那个他就到离港去探访这个林牧师。这个林牧师呢，他那个时候是他毕业以后呢，神学院毕业以后，林良堂把他派到那个屏东的这个离港，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那这个那个牧师他知道在那个地方，那个佛光山的大佛教的大本营在那个地方，他很难跟那个大人传福音，所以他就从小孩子上面，他就去对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们，就他把教会开放，让孩子们下课以后呢，到教会里面去做那个课补，那个暑假呢也帮助这些看这些孩子，这些孩子的家庭都是 underprivileged。就是弱势家庭，那他就收养了这么多的孩子到教会，所以那个温弟兄也在那边照了好多照片回来，所以让许多人有感动，就是我们的 mission 就是要去那边跟这些贫穷的小孩子们传福音到教会里面去。没有想到呢，到了教会，到了这个消息传出去说有二十几位从美国回来的这些人要教他们英文，那他们就觉得非常的兴奋，甚至的小学的那他们的小学的老师训道主任就找这个林牧师呢，就跟他讲说，可不可以把这个宣教学这个 mission 呢，下令英文夏令营转到我们的那个国小里面来。那这个林牧师呢，我特别提到这个林牧师啊，他就觉得说，就觉得为什么要转到这个教会学校呢？因为这些有钱人那个学校就不喜欢跟这个教会的孩子们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贫穷的孩子们。那后来呢，我们就真的把教会把这个夏令会呢就转到教会去。没有在这个我们要出发的前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另外一个小学的校长就跟我们讲说，哎，我们听说你们有美国回来的这个这些人呢要到玉田国小，可不可以也到我们在新国小？我们临时又把一队拆散成两队。我就觉得说，我那个时候是刚好从 Baton Rouge 搬到这个地方来，我那时候是去阿灵城教会有几个月，那我就这么神这么奇妙的安排，我认识了温弟兄。那结果因为他的关系，所以我就每一年去参加这个短宣啊，每一年就觉得说有一个马其顿的声音，那个就跟我们就常常温弟兄这个 email 一来就想到说，为什么说请你们到离港来帮助我们，所以我每一次就觉得说好像不会是这样子。但是神很奇妙的，就是那个像 Will 讲的那个压迫感，就是让你哈，就是一直想到说要去离港，所以才会让我每一年都会讲说，哎呀，不要再去那里，又热又湿，又是七月，又是飞机票这么贵。但是那个声音让你哈、哦、不得不就降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你就是要去了。那我知道 Jenny 也跟我去过一次，所以 Jenny 去过一次哈，你回想到那个时候，就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感动。这六年下来，我就觉得神明年要给我们很奇妙的事工， 明年是第七年，我就想到耶利哥城的倾倒，在这个里港这个屏东县这个地方是一个佛光山的大本营，他们那个佛像造的之大，他们那里面的扩充，但是呢，神借着我们这几年默默的在那边的工作，而且我们在两年前有因为刚好遇到是学校还没有放假，所以呢有十个学校的校长邀请我们把这个最后一个礼拜都让我们去都让我们这些台宣队去那边去负责他们学校的最后一个礼拜，他们让我们去 run 那个学校。那我就觉得说神实在是恩待我们，居然我们头先去都不敢传福音，不敢大胆的讲主耶稣，现在呢校长们一个一个都要叫我们说，你们明年还要不要再来，你们明年还不要再来，因为真是神奇妙的作为，现在我们能够大胆的跟每一个小朋友，我们的目的他们都知道，他们向外宣传是英文夏令营，但是对我们来讲英文是福音营，所以呢我希望明年的时候是第七年耶利哥城的倾倒，我们会在属灵上面的得胜，所以我借着这一次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分享，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真的要走出去，看到那些孩子们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是从来没有听过耶稣，所以呢当我这一次神给我这样子的能力能够到这个小学，是屏东市，以前是乡下，现在神让我们进入到屏东市区里面，这个所以这个学校的设备是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在那边能够大胆的跟他们有最后的呼召，他们 90% 的小孩子都愿意接受耶稣进入他们的家，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不是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神要叫我们进去把这个小小的种子撒在他们每一个幼小的心灵里面，所以非常感谢神，所这就是为什么别人要我们问我说为什么你每一年过去台湾，就是这个马其顿的呼召，神要叫我们过去，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到带你们孩子到台湾去做一个礼拜的宣教，让他们真是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这是神给我非常的这个让我非常的真是知道我亲身经历到，所以我就每一年就去，谢谢。